整个的“十四五”期间啊，我们苏河湾区域将形成高层建筑成组群、地下空间成街坊、空中连廊成系统的这样一个空间格局和风貌，吸引和集聚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啊、金融业啊、高端商贸业和文化产业的总部，把整个区域打造成宜商、宜居、宜行的世界级滨水中央商务区。 苏河湾承载着世界级滨水中央活动区、城市会客厅的建设目标。这里有着亲切宜人的滨水环境，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特色鲜明的产业集聚。按照静安区一轴三带的战略布局，苏河湾不断加快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商贸服务业、科技创新服务业和文化创意服务业的总部集聚，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的优势，打造苏河湾数字金融产业高地。朱文静， 我们呢还将推进静安的全球服务商计划，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企业服务工作，根据新常态、新形势，特别是今年疫情以来，我们还协同了医院、街道，在我们苏河湾区域内建成了核酸采样点，助力构建15分钟核酸检测服务圈，努力提升整个区域的核酸采样的能力，守好安全门。同时呢，我们还积极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高质量的服务，在企业和部门之间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快速地为企业提供各类的政策解答和问题咨询，更好地助力我们区域内的企业能够健康的发展。 静安区在苏河湾地区推进以人文价值为引领的城市更新，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提升滨水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品质，努力将苏河湾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活动区的标杆。 寻找时间的高光，人文星空下，梨园戏台上的婉转唱腔，梨光灯影下的纵横山河，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曲调，一方幕布后的百万雄兵，书场茶馆里的吴侬软语，寻找非遗传人，讲述非遗故事，非遗来了。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心理，寻找非遗传人，讲述非遗故事，这里是非遗来了。我们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发端于宋元，成熟于明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因其制作原料产于江苏宜兴，故而得名。其制作工序复杂细密，仅工具就需100种以上，经打泥片、拍打深筒、镶接深筒等多个步骤才得以完成。明壶是其代表性器物，分光器、金纹器和花器等不同造型流派。紫砂器一般不施釉，以纯天然质地和肌理为美，良好的透气性能使人尽享茶之色香味，成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介绍给大家。一位是宜兴紫砂文化体验馆的馆长，锦州宜法手艺人葛涛老师。葛老师您好。 心仪老师好，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台的听众朋友好，晚上好。 葛老师太好了，向我们听众问好又全面，把我们的呼号都带上了，谢谢葛老师。好，另一位呢，身份很特别哈，是我们葛老师的女儿，但是她有多重身份，我分别介绍一下哈。上海工艺美术学院的 陶艺专业教师，也是葛陶紫砂的第五代传承人葛寒露。寒露你好。 心理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寒露。 对，今天请到两位呢，其实我们讲的故事应该既有这个紫砂本身的这样一个故事，可能也有传承的故事，因为两代人嘛。那这样我们先请教我们的葛陶老师，因为刚才在预告片当中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宜兴紫砂，很多人应该都是见过的，最少是在电视上见过我们的宜兴紫砂的，但是了解它的一些比如说历史起源呀、相关的一些这个工艺呀、它的一些技艺呀，这样的朋友一定不多的。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开头呢，首先请教一下葛老师，什么才是真正的宜兴紫砂壶、宜兴紫砂？ 好的。其实啊，我们从原始社会，从青瓷器晚期啊，到现在应该有10000多年了。大家知道紫砂是陶还是瓷？ 瓷。这样我们这不是一个问题吗？既然我们葛老师提问了，我们这个小葛老师要回答一下。那紫砂是陶是瓷还是什么？正确答案是什么？ 正确答案哦。紫砂它既不是陶，它也不是瓷，它是介于陶和瓷之间的一种材料，称为石器。火字旁一个石头的石。 那葛老师，我们小葛老师刚才的回答 对了 啊。 因为瓷呢，从吸水类来讲，它只有0.1%。甚至就0.01%，这个陶呢，它吸水率呢，在8%，6%，但是紫砂呢，它在两个中间，大概在吸水率在3%左右，所以它是一个石器。从人类文明进以来啊，它陶是第一开始，慢慢的延伸到1800年左右呢，就2000年的时候，就进化成瓷器了。到最后呢，就有原始青瓷，一直到现在的我们知道的也说能想的景德镇的瓷器。那这个紫砂陶呢，在600年前呢，就发现啊，就在江苏宜兴这个地方啊，它有一种材料，它就是一种陶土，紫砂陶土。然后呢，到了明代的晚期呢，产生了一套完整的紫砂工艺。一直呢，这种材质，因为有这种材质呢，产生了这种工艺，那呢就一直延续几百年来呢，一直在江苏这个宜兴。所以呢，我们呢称它叫宜兴紫砂陶。 刚才我们葛老师在讲到这段故事和历史的时候，提到一个关键的地名，就是宜兴。这个宜兴这个地方有紫砂，这个就是它的，算这叫矿吗？这种 宜兴呢，我们叫紫砂泥 啊，紫砂泥 叫紫砂土 啊，紫砂土 又紫砂矿 啊。 实际上它是什么？为什么叫紫砂的砂？它是一个十字旁一个少，它就是一种石头，不是上海人刚出来的南无泥，它不在水里不融化的，我们田里面的泥啊，在水里要融化的，它这个紫砂呢，它不融化，但是慢慢可以风化，风化呢，它又比较嫩，又不能造房子，不是石，有的是黄石，不是好造房子吗？那它呢不能造房子，但是它细化了风化以后呢，它然后呢碾碎，碾碎以后啊，它用水调和呢。 就是一开始挖出来的时候，其实是 石 块， 一个石头，一个 石 头 的。 对，它那个碾碎以后变成粉，然后呢用水调和呢，就会变成泥。但是泥还不能直接做，还要放在那个库地窖里面呢沉浮，然后润化以后呢，可能变成泥，才可以做紫砂，做紫砂器，是这样。所以这个紫砂这个砂，那另外我还要解释。大家可能说紫砂，心理老师，你知道紫砂是紫色的吗？ 我觉得它既然叫紫砂应该是紫色的， 我再把我的问题再踢给一个人，肖哥老师，你觉得紫砂一定是紫色的吗？ 紫砂它有三种泥矿， 啊， 那么分别为紫泥、红泥和断泥，所以呢，它就有紫色、红色和黄色。 啊， 那么它可以通过泥配泥的这个手法和形式， 啊， 我们也称为五色土。 哎，那为什么我看到的紫砂壶啊，你烧出来之后，大多都呈现紫色呢？ 这个呢， 嗯， 紫砂刚才葛汉洛讲了，它有主要是三大类，就是紫泥、红泥和断泥，一种是偏黄色的，一种是红色的，还有一个是紫红色的，哎，我在康熙词典里面去找紫砂两个字，最早是什么时候，在文献里面有很难，我当时我在顾景舍大师身边，我就是问郭老，我说紫砂是谁第一个提出来 起的名字是吧， 哎，在这个古籍里边哪里是吧，哎，在这个诗词里面都没有，所以这个紫啊其实啊很多都是一种，我在想，可能是一种文学名，为什么呢？我们讲叫紫气东来，叫紫禁城，叫红得发紫，其实紫啊它是一种祥瑞，它是一种东方文化的符号， 美好的寓意， 哎，可能是这样子的，哎，所以我还要请更多的专家学者，我们一起来分享紫砂，来念到紫砂的名字，从紫砂这个名字里面，可能就有我们非遗的内容。 哎，说到这个紫砂的名字，刚才我们葛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就是其实大家对于它的名字的解读和来源，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考究，同时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推演，对吧？这是我们葛老师的，小葛老师，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思考过哈。就是作为年轻人，而且是一位女孩哈，很秀气漂亮的女孩，你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你有没有想过这紫砂的紫为什么得叫这个名字，而且是一个紫砂的这样一个称谓呢？想过吗？可以没想过。 紫砂的这个名字呢，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大家遇到的紫的颜色居多，所以叫为紫砂， 哎， 我想可能它这个砂就区别于我们其他陶，其实中国有四大名陶，啊，其他比如说云南建水陶、重庆荣昌陶、广西宜兴陶以及我们宜兴紫砂，而我们宜兴紫砂就偏爱叫为紫砂，那我在想可能也是因为它的材料相较于其他的名陶，材料比较特殊 啊， 哎， 我的想法，葛老师，我跟那个我们这个韩露的想法有点相近，就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有别的颜色，但是可能偏紫色的，第一是较多，第二是较早发现，就是我一开始我们用的可能大部分是这种颜色，然后我们就起名，可能要给它名字，一开始就要有个名字嘛，可能就起了这样的名字。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葛老师一解读，我在想了。哎，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浪漫的嘛，对吧？ 是， 还未必，对吧？也许经过历史的考证，还有其他的渊源和出处。那么，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听众也有疑惑。刚才提到的这个宜兴紫砂，而且我们提到紫砂，基本上想到的地域的名字就是宜兴， 是 很难想到第二个地方。世界这么大，葛老师，真的没有另外一个地方有这种紫砂泥、紫砂矿的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物质可以做成类似的这样壶的这样一个地方吗？ 这个问题呢，也是经常有一些到宜兴去提炼紫砂的，特别是到我们陶庄去提炼紫砂壶的人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一些思考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呢，在1980年的时候呢，是在江苏省陶瓷研究所。85年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些全国的紫砂标准，也走访了我们国内的几个陶瓷产区，比如湖南的醴陵啊，那个景德镇，山东的淄博，唐山啊，河北的唐山，这个考察了一下，然后呢，你去过日本和美国，就是很多地方，它的化学成分。这个陶土啊有相近， 但是它物理性能呢它不一样 啊。 所谓的物理性能呢就是肌理、 嗯、 我经常有一个比喻的，我说非洲美女和江南美女啊，它可能都是碳氢化合物， 嗯， 这个里面都是 CH， 嗯， 但是你看看它的物理性能就是颜色， 嗯， 皮肤的细腻不一样， 嗯， 所以宜兴紫砂呢它这个材质啊， 嗯， 这个是这个物理性能是不一样的， 嗯， 即使我们在浙江、福建啊，那个辽宁也有类似的紫砂，我们和这种矿土，但是它的基因啊不一样 啊，就是类似的这种矿物质， 嗯， 这种土质，这种材质， 嗯， 是有的。那我根据您的解释，也就是说做出来的壶， 嗯， 应该不能成为像我们宜兴紫砂做出来的这样的壶的这样一个感觉。很， 我们 有很接近的吗？ 这个宜兴紫砂陶的标准定义啊，这个有关方面还要进行深入。 嗯， 哎， 啊， 这个有争议的方面呢，我也不去多提了。 啊，那我就不问了。 我想这些听众啊， 嗯， 对我提出的一种基因概念啊， 嗯嗯， 我想大家能一些能理解的。 嗯， 那谁的好， 嗯， 因为我是来自江苏宜兴的， 嗯， 我们家族做陶有600年， 嗯， 有文字记载的300年， 嗯， 我做陶30多年， 嗯， 我是深深的爱上这个土地， 嗯， 也收集了好多的紫砂土，哎，所以我又把其他地方的也做过一些比较和考察， 嗯， 有的时候啊， 嗯， 我们叫土话叫采口气， 嗯啊总归对，总归因为不管是在它实际的就造出来的这个器物上，还有就是因为我觉得艺术有时因为紫砂壶紫砂的器物也是一种艺术嘛，对吧？ 嗯， 可能也是一种感觉，综合来看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特别是像我们紫砂艺术家这个紫砂手艺人应该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哈。 这个还要有智慧的，还要去研究的。 嗯， 人家说这个紫砂的水还是蛮深的。 哦， 这个呢是不容易，因为水深， 嗯， 因为有内容，就值得我们去探究。 嗯， 就有它的生命力。 嗯， 所以在不管是经济好还是不好状态当中，紫砂它一直是有强大的生命力。 啊，对，刚才我们那个葛老师在说的时候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名。我记得刚才说郭老师说自己在那个顾锦州顾老跟前就是去看他做过紫砂壶，然后应该有很多收获，对吧？ 嗯， 因为在历史上其实紫砂壶的名家大师还是有一些的，而且留下了很多传世之作。 嗯， 那这样我们这一段呢我们来分享分享大师的故事，因为说实话很多大的师的故事都是流传下来的。 嗯， 你像顾锦州，我们要问我们葛老师的话，那就是自己看到的他的故事。所以今天要特别这个机会很难得，要请这个葛老师特别的聊一聊哈，我们顾锦州顾大师，你知道的他的一些故事，特别是一些亲眼看到的，一定要跟我们分享分享。 讲到顾大师呢， 嗯， 我简单应该把紫砂的历史啊， 嗯， 和大家听众啊分享一下。 嗯， 这是紫砂。刚才我们开篇的时候是有600年的历史， 嗯， 从宋元开始起步到明末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成熟， 嗯， 明末成熟十大兵代表人物就十大兵， 嗯， 他完整了一个紫砂啪打成型工艺， 嗯， 十大兵诞生于1573年到现在，1573年到现在也就400年多一点， 哦，几百年，哦， 400年多一点， 嗯， 实际上紫砂只有400年历史， 嗯， 但是成十大兵把紫砂工艺成熟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四大夫的喜欢， 嗯， 比如我们宜兴的胡家，他就这个有在明清两代有42个进士出身， 嗯， 哎，那这个进士就相当于现在的厅局长了，哎， 嗯， 然后呢就聘请了四大兵开始在做壶， 嗯， 到了乾隆康熙年间呢就出现了一个叫陈明远， 嗯， 陈明远这个大师呢他做花壶和紫砂工艺呢， 嗯， 他又完善了一步， 嗯， 第三位呢就是到这个嘉道年间啊， 嗯， 有一个位叫邵达亨， 把紫砂工艺的这个光货啊， 嗯， 提高到了一个这个艺术的非常高的程度。邵达亨这一件作品呢，我们想到邵达亨呢，今天也是正好是进博会的第二天。 对， 我也想到了五年前， 嗯， 我们上海的一位著名的收藏家， 嗯， 许四海先生， 嗯， 大家可能也知道，他收在1982年的时候，他花25000块钱再加一些画， 嗯， 收了在宜兴一个潘家， 嗯， 就是上海立行会计学校的创始人潘树人家里收了一把。大概有很大，就这么大的一把，大概有1000毫升的，一把邵达亨的壶。 哎，刚才葛老师讲的是82年是吧？是八几年？ 82年的时候，25000块钱。 25000块钱， 嗯， 那也是天价了。 那个是天价，那个是万元户，已经是很少很少了。他是几个万元户了，他把自己的很多，这个是， 而且加上了一些字画，对吧？ 加上字画，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眼光， 嗯， 一个是他的这个器物的理解。 嗯， 首先，这五年前在上海进博会展出， 嗯， 受到了中外来宾的喜欢 啊， 这个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自信，我们文化的自觉啊，是一个很好的体现的一个器物。 嗯， 因为器以载道啊， 对， 这是邵达亨。 嗯， 那这第三位人物， 嗯， 第四位人物呢，就是200年前的杭州西泠八家。西泠印社大家都知道， 嗯， 西泠里面有八位人物最有名的，一个叫陈洪寿、陈满生，他在溧阳啊、宜兴隔壁的一个县啊、天目湖啊，这是做县令的时候，他呢就研发了紫砂， 嗯， 他这个紫砂上面呢就是写字，嗯，然后他研发壶名，就是字和壶的融合，他达到了一个高峰，现在200年了还没有人能达到。有一句话叫字水壶泉，还有壶水字贵， 嗯， 这样子一个。那第五位人物呢，就要讲到了顾景舟了。 啊，其实这也是一种一代一代的这代系传承关系了。 对，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因为我们这非遗节目嘛， 嗯， 啊，这个是，顾景舟呢，一下子把前面400年的人的精华融合在他的身上，他把这些积累起来， 嗯 嗯，他达到了一个非常把紫砂又推向了一个完整的高峰 啊，集大成者， 集大成者，所以我们给他的名字叫一代宗师呢，胡一泰德，他呢做的每一件作品啊， 嗯， 都是非常之讲究的， 嗯， 那讲究在哪里呢？讲究他的审美， 哎， 他的美和紫砂的工具完美的融合。 哎，葛老师， 嗯， 我先请教一下你，就是您肯定是了解很熟悉这个顾景舟他的作品的了，有没有跟女儿聊过这个大师们的作品？我们今天来考考他。 我应该说他也， 嗯， 看这个小时候他可能印象不深了， 嗯， 他可能也有一点点，我还带他到顾景舟身边 啊， 他对顾景舟， 嗯， 作品应该我也带他去看， 嗯， 曾经为了这个看，因为我们说啊，艺术的审美在你心中要有精品， 嗯， 要有精品三千， 嗯， 哎，所以我们非遗节目也是非常让大家通过这种知识的了解， 嗯， 然后去实现和翻覆理论到实现，实现到理论， 嗯， 我想我女儿应该会有知道点的吧。 那这样，我们请这个我们韩露挑一件， 嗯， 稍微的说一说，然后最后我们这个爸爸来评价一下，看看说的周不周到哈，我们不讲对不对了哈，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对一把壶有自己的看法嘛，好吧？ 嗯， 好嘞，我们有请韩露，你选其中的一件吧。 顾景舟顾大师是我们紫砂界的胡一泰斗， 嗯， 其实他的作品是属于耳熟能详的， 嗯， 那么最经典的一款器型我想应该是他的上新桥。 好，停一下，那个刚才我们这个韩露用了说最经典的器型之一是这个 上新桥、 这样的描述准确吗？ 因为我女儿是 华东理工大学的工艺设计毕业、 嗯、 然后读了南京大学的这个研究生、 嗯、 啊，因为他造型啊可能他比较讲究、 嗯、 顾景舟呢很多都是做一些仿古的 啊， 把历史上的传承、 嗯、 就像我们的书画一样很多都是临摹的 嗯， 嗯， 但是到了顾景舟是把上行桥呢 嗯 故事就多多了 啊，的确很经典好、 哎、 我们 继续 继续 讲 嗯，他这个作品呢是属于顾老先生的原创作品 啊， 正如我这个父亲说的他并不是他之前的摹古的这个作品，他、 嗯、 是一个等于是他的一个原创作品、 嗯、 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上行桥是非常有现代设计感的、 嗯、 即便是我们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我再去观赏它去欣赏它我也觉得非常的棒，所以我认为所谓的设计不在于老不老啊、或者是如何，它在于好不好美不美 啊， 所以我在观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就能感受到这个作者虽然是位老先生但是他的一个艺术修养。上行桥呢他的这个原型是滴水成涟漪，一滴水它滴在了这个湖畔上，然后泛起的这个涟漪的这个一圈一圈的这个环状幻化的一个湖身，然后他把湖嘴湖身湖钮湖把都非常好契合的连接在了一起，并且它的这个端把的这个湖的把手上它有一个小的结构，非常符合我们人机工程学，那么它端拿非常的合适，出水很爽利，那么即便是作为一个工业设计的这个设计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日用的功能非常棒，那么也接据了这个欣赏的艺术的这个功能，赏用合一的一个作品、 啊、对，因为这个紫砂壶它本身就是实用器具对吧 嗯， 嗯， 就必须你设计不管怎么设计、 嗯、 它的功能性你不能放弃 嗯， 嗯， 同时刚才我们这个韩露说的美学艺术价值 嗯， 应该是非常有特色的，特别是在它的壶当中可能还是蛮有特点的这样一个壶， 是的 刚才那个高老师 嗯， 我们韩露评价了整个对它的一个评价包括一些这个自己的观点啊、 嗯、 你觉得怎么样 他完全是把他学习到的一些美说语言呢阐述在里面 啊， 这是顾景舟大师他怎么会设计这一把上行桥呢他虽然是一个艺人但是他设计出来的一个作品就有刚才葛寒罗讲的他有人机功能哎，特别是在把手哎，拿起来方便，出水也流畅，倒茶泡用都实用的。这个他通过他的专业啊，来现代的专业来解读传统的手艺，哎，都是互相融合。 啊，我觉得年轻一代那个高老师，你没有发现，他们真是就是有个词叫守正创新嘛。 嗯， 他们对这些传统工艺、传统这种技艺的这种看法观点。包括他们的一些比如说传承当中所就是自己的可能加入了自己很多东西，就他们不但继承了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在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新的理论呀、新的美学观点加入到自己的体系当中，他们又会给老的技艺加入一些自己新的东西，这可能对我们传统这种技艺的发展对于他们的未来应该是就很有帮助的。老师您说呢？ 是的， 嗯， 就是刚才我们心理老师讲的就是守正创新， 嗯， 你能读懂传统的作品， 嗯， 这个就是你有守正之心， 嗯， 守正之源，只有你守正了之后你才能创新， 对， 所以顾景舟啊在1992年的时候，今年正好是30年了，他帮我提了八个字， 嗯，哪八个字？ 就是继承传统， 嗯， 发扬广大 啊， 其实我在理解继承传统就是心理老师你讲的就是守正发扬广大就是创新那顾景舟呢也是有创新上行桥他是个人的创新他和当代大师现在还在世的韩美林先生合作了一把齿乐体量壶他就是又是传统的创新他的壶身是他的壶体啊是 这个梁的高度和湖底的高度加起来，湖深是它的三分之一， 嗯， 三分之二是它的梁虚空间， 嗯， 三分之一呢是实空间， 嗯， 所以顾景舟大师啊，在他的上行桥上面看到他的一种美， 嗯， 一种对传统和工艺的融合产生出的一个实用器，然后和韩美林大师呢，他合作呢，可以产生出的紫乐呢，提篮壶，啊，这个叫资源银形方一把， 嗯， 也是很有创新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顾景舟不光是把前人的东西融会贯通，他做了很多很大胆的东西，对吧？ 嗯， 就是自己的想法很就其实很多手艺人可能就是有时会禁锢在就是传统之中，难以走出这个圈子。 嗯， 但是如果大胆的走出来的话，特别是像这个技艺高深的，在这个行当当中的领军人物的话，会带来一些意外的这种艺术体验，特别对我们观者来说。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一定在想一个问题，因为对于顾景舟呀，对于这些紫砂壶的这种艺术大师，我们经常会在拍卖会上面会听到他们的名号，看到他们的作品，而且不乏有天价之物。所以很多听众一边在听一边在想，哇，刚才讲的哪把壶要值多少钱，哪把壶要有多大的市场价值。 嗯， 这个虽然可能金钱不能衡量艺术，但是呢，它能够衡量，就是说大致的能够看到这样东西在整个艺术品市场上它的地位。 嗯， 对吧？这样我们卖个关子，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嗯， 在广告之后呢，高老师你给我们来列举一两个例子，让我们听众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一把壶它究竟值多少钱，在市场上面它如果用价值来衡量的话，它究竟是一样什么样的一个商品价值，好不好？ 好的 好的，我们广告之后见。 好， 把爱写进旋律，把美刻入东方，好歌金曲在美股，科技融合，美丽再现。东方美股，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致敬最爱金曲，谱写最美东方。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全国家装行业领跑企业上海整装，为上海市民提供靠谱好装修，服务热线616-2。 圆梦时刻，圆祖梦蛋糕。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人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313-00999，313-00999。 开放新高地，战略增长极，城市样板间，创业首选地，临港新片区，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广播是历史，诉说着百年的沉淀。 广播是记忆，追逐着声音的盛宴。 广播是梦想，承载着共同的希望。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讲述非遗故事，发现中华文明之美。非遗来了，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非遗来了。我们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宜兴紫砂文化体验馆的馆长，也是锦州宜法手艺人葛涛老师。我们再次欢迎葛老师。葛老师您好。 新一老师好。 另外一位呢是上海工艺美术学院陶艺专业教师葛涛紫砂的第五代传承人葛涵露。他还有个身份啊，是我们葛涛老师的女儿。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妇女档这样一个嘉宾哈。我们问候一下涵露老师。涵露老师你好。 心理老师好。 嗯，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我们卖了一个关子哈，我们说这个因为拍卖相对来说这个价值呢就大家是比较容易认可一些，对吧？私下交易可能这个高低难说，拍卖呢因为是竞价嘛，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艺术品拍卖行当当中，这样那个葛老师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紫砂它的市场艺术价值是多少。 紫砂呢它因为全世界就在江苏宜兴啊， 嗯， 就是独一无二的。有一句话叫世界上最把壶，它的名字叫宜兴。 嗯， 那它有材料的特殊性，又它有实用性，另外呢它有艺术性。那从实用性艺术性的背后啊就有什么呢？就有金融性 啊。 那金融性呢就要讲它的价值了，经济价值了。哎，现代社会经济价值也是很现实的。我给大家提出顾锦州啊，1948年他和上海的一个画家叫胡凡，胡凡在上面写画画，他顾锦州住湖，是哪一个人牵头的呢？是上海城隍庙有个叫贴画仙的老板，叫戴国宝老先生，那个已经去世了，但是贴画仙还在上海城隍庙，还有这么一个店面啊。1948年到1908年的时候，48、58、68、78、88、98、08，就是60年以后，这把壶啊，在上海拍卖，拍卖了是300万呢，还是500万，还是800万，还是更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道吗？ 啊，这个可能大家很难知道，因为这个毕竟关注紫砂的朋友相对来说可能小众一些，而且那时候的拍卖可能新闻传播不像现在一样的，比如说拍卖一个比较火的这个艺术品啊，或者是古董什么书画呀之类的，马上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上面就是一阵风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就出来了，那时候传播效率肯定还没那么高。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短信啊， 短信 这些这了，应该有了。 您给了几个数值，这样我来猜一下。我们小葛老师知道这个数值吗？你知道是吧？啊，不知道，我们俩一起猜，正好。这样，您给三个数值对吧？您说一下。 我说是300万、500万、800万、1200万、1500万。 天哪，这差距蛮大的。 还是更多或者怎样？你们猜一下。 好，那我猜一下，我大胆一点吧。可能那个时候啊，800万差不多了吧？这样，肖老师，你我800万哈，你多少？等一下，对， 是08年的拍卖的这个， 对， 那个价格，我猜是600万。 那这壶是我的了，我出800万。 就是宜兴呢是教书之乡，也是书画艺术之乡，在宜兴有三位大的艺术家，在2010年那个时候左右啊，超过了1000万，一个是徐悲鸿，一个是吴冠中，一个就是顾锦州，当时这把壶，连佣金大概是1223万， 哇，前两位刚才讲的前两位是书画， 书画。超过1000万的， 对，但是这个 徐悲鸿大家都知道， 没错， 知道的。吴冠中 知道的人也 很 对对，也知道， 对， 也是名家了。 是宜兴就是三位艺术家，顾锦州呢，他是一个陶艺，陶瓷陶艺艺术家。 哦，这更不容易了。说话大家很容易觉得他们值钱，对吧？ 这个收藏的这个紫砂壶的主要的大家都在上海。 啊。 为什么在上海呢？一个是上海是世界金融中心， 嗯， 第二个呢，上海是一个精致的工匠精神的地方代表， 嗯， 为什么有上海货， 嗯， 上海的永久自行车， 嗯，上海牌， 上海牌产品， 嗯， 而紫砂呢，它是精雕细琢的， 嗯， 是非常适合上海我们的这个产品氛围的， 嗯， 适合上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所以紫砂主要是在上海这个朋友圈，可能听众朋友们很多其实也知道了， 嗯， 没有回答，但是 刚才我们俩 可以和 刚才我和那个韩露都猜错了，我们俩还觉得可能已经很贵了对吧，没想到有这么贵，刚才是一个的价值，那这样您再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也是有市场价值衡量的一把壶。 嗯，那个顾景舟大师的壶呢，在市场上呢，就是原来呢还没走进拍卖行， 嗯， 这是在民间流动， 嗯， 啊，那个现在呢已经拍卖的已经比较成熟了， 嗯 嗯，特别呢有一些有眼光的企业家，来收藏它， 嗯， 收藏它实际上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 嗯， 因为一把好的器物啊，用了之后来泡茶，它能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大的美好， 嗯，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还要看到一把这个更有价值的壶， 嗯， 这个也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和古代艺术家都爱去都比较共享承认的，就是上海四海茶具馆的邵达亨的一把大亨多支壶， 嗯， 大亨多支壶， 是刚才我们提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展出的那一件吗？ 是的， 哦， 今年不知道展出没展出，我不知道， 嗯， 因为这个要已经后人了， 嗯， 因为去年上半年许四海老先生啊已经过辈了， 哦， 他一生啊他就收藏了这一把，这个一个有代表性的。 那我们怎么去认识这把壶的价值呢？为什么觉得它的，比如说，就市场，比如说在流通领域、拍卖领域，它的价格会很高呢？ 它这把壶， 嗯， 可能没有人还没有拿出来拍卖过 啊， 拍卖肯定 就是没卖过，对吧？ 价格要超亿人民币了。 从哪几个方面可能能够大概判断一下，比如说它的题材、做工还是哪些方面都表现得比较优异？ 它呢，这个应该从三个方面， 嗯， 第一它的材料， 嗯， 当时清中期的材料，第二个是它的制作工艺， 嗯， 第三是它的价值和艺术造型 啊， 三个方面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嗯， 这样一个程度， 稀世珍宝啊， 作为是一个工艺品的代表吧， 嗯， 也是我们文化自信和自觉的一个产品吧， 嗯， 它可以拿出来比吧， 嗯， 拿出来 打了一台 、对，一个来做一个试试看呢， 嗯， 是吧，这个就是精气神在他们身俱佳，如果拿出来的话，它这个已经是， 嗯， 它的金融性已经很强很强了，嗯，应该就是15年前， 嗯， 有收藏家花1000万美金， 嗯， 来收购它的， 哇， 嗯，这个它也不会出浪的， 嗯， 这样，嗯， 那小一亿了，真是小一亿的这样一个价值， 嗯， 啊，一把壶，大家想一想。这么巨大的一个市场价值，对，说到这个作品，其实我有一点我要问一下我们的韩露哈，就是会经常看到父亲在做那个紫砂壶吗？ 是的， 经常看到对吧？ 对，是， 嗯，那好，那这样，既然经常看到，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说一两件，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在父亲的作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父亲的这个代表作品有许多，他每个时期的作品都不一样，那么也体现了他在不同时期对艺术的这个表达，表达的不一样。那么我从小就非常喜爱他的一件作品，他的作品叫璞玉壶，这个作品 就像他的为人一样，非常的温润跟质朴，并且散发着我们啊东方人的一个内敛。那么如果是从造型的角度来看呢，它是魂方的一个造型。正如我们紫砂器啊说圆不一向方非一世，讲的就是它直线条当中有曲线的变化，曲线的造型当中有直线的这个力度啊。这件作品是我非常喜爱的我父亲的作品 啊。对，刚才那个韩茹讲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不光在评价这件作品，他也对自己的爸爸在这个自己的就是做紫砂壶的职业生涯当中可能给自己树立的典范，我觉得算是一种自己的一种这种对父亲的这样一个职业生涯的自己的总结，作为晚辈来讲。那么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传承在整个传统工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是被国家极为重视的，它也是我们这些传统工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未来的最根本的东西，没有传承就没有未来。最重要的年轻人不但要喜欢它，而且要愿意去从事它。女儿在这方面表现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非遗来了。非遗来了，我女儿来了。 对对对， 我也来了。那来了之后呢？我作为我的专业来说呢，我就是非遗啊，就是要把顾锦州的紫砂的工艺、紫砂的非遗，哎，从古代的师傅的手法，到他的艺法，到心法，来继承下来，然后把他的造型和它的功能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感觉到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我想这些听众啊，来从非遗的这些手法工匠这些来要上升到一种这个艺法，就是眼光精神层面，然后想再尝试到一种心法，那就是更高级了。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责任。 对，刚才高老师讲责任，我觉得可能很多这种责任就是我们长期，你像高老师30多年对吧，从事这个紫砂这样一个技艺，我觉得都是时间的积累，然后对这项古老的技艺产生的这种情感，然后自愿担负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传统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最可爱和可敬的地方。当然像我们这个韩露新一代的这样一个传承人，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思想更开放，可能给予我们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我们的紫砂陶制作技艺更多的东西，所以守正创新才能让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更好的未来。这样今天我们特别感谢两位的分享，其实还有很多故事我知道，包括我们葛涛老师本身他自己和紫砂之间就有很多故事，还有我们新一辈韩露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本身就是和这个有关，同时还跟父亲学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故事。 他们在学校还有一个大师工作室。 对，所以故事也很多。 还有一个文教结合项目。 所以有很多值得分享的。这样，因为节目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再约一下。 好的， 葛涛老师，好不好？ 我们愿意和听众多聊聊。 对，这个 也希望他们能和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电台多联系，能打进热线电话。 好呀，好呀。这样，我们这一期我们算第一集好不好？我们再做一个第二集。等到这期节目下来之后，我来约两位老师，我们葛涛老师还有我们的韩露老师，我们再找个时间专门把，其实这一期我们讲葛砂本身比较，讲那个紫砂本身比较多，两位特别是我们葛涛老师的故事讲的比较少，但他身上真的在整个从事紫砂的30多年间有很多感人的，甚至有时也会遇到一些瓶颈，有一些挣扎的，还有一些温情的，有一些高光时刻，我们到时候一一的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 好，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小葛老师，我们期待下次见面。 好的。